为何沿途如何他都长留，铁和石也可割破，这是过山的河水，他奔前流流流，不管蹉跎，为流入滔滔大海，方会安心而存在。不管为何沿途如何他都长留，我怀内那些爱也像这干河水，永为你也永向你，一生奔流，现时昨天将来都也因你而存在。若你双眼是深海，你已经浸没我，谁令我亦能去爱，你已否知道吗？我感激我们遇见，在今生像河与海，你那臂弯用会结合我，胜我在内。若有天要被分开，来时他都长留，似怀着某种意志，这是过山的河水，他奔前流流流，始终坚持，为流入滔滔大海，方会安心而存在。天空晴时，旅停来时，他都长留，我怀内那些爱也像这干河水，永为你也永向你，一生奔驰，现时昨天将来都也因你而存在。若你双眼是深海，你已经浸没我，谁令我亦能去爱，你已否知道吗？我感激我们遇见，在今生像河与海，你那臂弯用会结合我，胜我在内。若有天要被分开，你那暗涌如再叫唤我，唤我入内啊！若有天要被分开，我远山也踏破，寻办法又流向你，你会否等我吗？你可知每凝望你，便仿佛像河看海，你那暗涌。